心没有牵绊，给了我的爱，也许是时候选择放手，学会孤独的滋味。我冒险自己对你的思念，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，

撒泡满山黑夜，香水偷了你的香味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恶人，梦着面我跳过山盟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冒险开眼，那些追上一只鞋，身边的刺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派来的间谍， 只有会微笑的淡漠。

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会微笑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I wanna bring you

终点是指向幸福，在回忆和猜测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孤独。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时候才能遇见我的爱。

要对他说。 寂寞，因为你不。